Plein d'amour, pleurant la Peace. Thank you. 这里是歌舞剧场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